香港人民广播电台星期一晚节目听 live 第一节，现在开始。 开始啦！ 哦， 喂， 系咪有人揿我点解？ 系， 咪住先， 先咪住啊！ 我欢迎之莹翻嚟先，好嘢好嘢，乖啊乖啊乖啊！ 多谢 多谢。咁今日犀利啦，咁啊有一啲。 有毛蟹啊！ 唔係個專題睇書咧，厚到咧，真係黐線啦，係咪先？唔好講住先， 講呢樣嘢， 講警告先。 咩啊？過唔到七一啦！ 真係唔掂啊！之前講，之前講。 警告，本物品即係我哋嘅節目啊， 係啊， 就唔可能令人反感啊！某啲人啊，咁不可將本物品派發、傳閱、出售、出租，但係交俾或者出借與年齡未滿十八歲嘅人士，或者將本物品向該等人士出示、播放或者放映嘅。OK， 咁咧本台咧系奉影视娱乐署嘅要求，出示上述嘅通告，请网民喺收听本节目嘅任何部分之前咧，请留意上述嘅告示。但我想问一下咧，我俾唔俾人 BT 噶呢度？ BT 咪 BT 咯，你 BT U 都冇所谓啊，系咪先？ 但系讲咗呢句就嚟得，大佬点算？ 网特唔使理佢啦，系咪先？ 嗱， 解释一解分先噶嘛。 系啊系啊，今日真系。 今日呢个咧，我成日觉得睇呢喺書睇到咧，睇英文書曾經翻你要學下呢位。 我未來嘅希望就係呢啲啊！ 睇書一厚到咧，全部英文嘅。你係邊位啊 ？Jonathan 啊 ！Jonathan 聽過啦， 天下事 啊嘛，嗰首啊。 即係家事國事天下事，無所事事關 心啊！ 我對面嗰個咧叫陳景輝。 係點啊？ 咁啊，七一台 喎， 七一台咧 嘅個咪先啊，係啊， 嘅主持之一係嘛？等咪 係啊， 打交啦，而家係咪啦？而家個個打交啦， 冇所謂嘅，你中意都 一收咪之後，我哋打交啦。 都好似參選過區議員嗰個。 系啊，呢个陈呢个所谓最年轻嘅区议员啊嘛，好啦，呢啲过去咗嘅嘢，我都唔好理佢啦。 都要理下嘅， 唔使理噶啦，已经当垃圾啊， 系垃圾。 嗱，我今日想一个趁阿之莹翻咗嚟啊， 今日讲乜 Q 啫？ 讲乜讲乜懒啦，系咪咁讲？ 系啦 系啦，你 Q 啲又唔掂啊，话真俾你听。 你唔讲粗口，我嘥咗我头先个意义噶啦，真系。 龙女鸡 杂饭。 唔係，咪龍女雞，你唔好諗住民陣喎，我未講住民陣嗰度喎， 旺角差館，旺角差館，旺角差館， 係尖沙咀差館龍女雞。 啊，尖沙咀差館 啊，唔知旺角差，之後就自引大啦。 總之有個差館俾你啦。 咁我話埋俾你聽啦，啊， 你有冇幫過？ 咁咧，阿黃毓民咧就好中意咁講嘅， 講咩？ 做得老舉咧就唔怕乜大。Sorry， 呢度激過佢嘅，話聲俾你聽，我要話埋買俾你聽，你做得雞，你就唔怕撚大。唔怕撚大咗，記住喎， 啊， 或者一定怕警權過大喎。 哇！翻嚟啦，師兄翻嚟啦。 喂，我用喺新聞咧，你知唔知嗰個情況係點啊？你知唔知幾恐怖？ 聽到除咪除啦 ，headphone 係。 咁啊，揾個鐵籠之後，揾個三網師傅燒個鐵籠先，唔好龍兩講咁多，你講住。逐隻雞咧，啊，就捉曬入去喎。 係啊。 哇！成街市咁咯，喺街市咪咁樣啲龍咧，以前係鐵㗎嘛， 而家交嘅，死魚龍柱， 我見到啦，我見翻以前街市嗰啲啦， 啲銀色嗰啲咧， 鐵龍咧， 喺個門咁拉開嘅，呢只雞行聞一聞， 係啦，聞聞佢，咁樣捉個差佬，捉啲性工作者啦，咁樣你知啦，我哋呢個節目咧，本來我自己本身成日講性工作者， 尊重佢啊， 但係咁唔係啦，呢個節目要講雞啦，今日當佢真係雞嚟。 你咁樣資騰會唔會走嚟嘈我哋㗎？ 我知道阿資騰 ，sorry 先。 係啊， 本來咧嗰日遊行咧，我係應該去嘅，但係唔知醒 ，sorry 先。我離開翻呢個問題。 跟曬場冇。 哇！人喎，呢只係人嚟喎，呢只係人嚟喎，係咪先？點會當佢雞咁樣嘅咧？即係到時咧禽流感呢啲咪全部隔離咯，大陸嚟㗎嘛，全部都係啊嘛。 咁啊唔係殺曬佢咩？ 大陸嚟㗎啲雞，知唔知啊？呢啲係啲湛江雞啊，明唔明啊？ 湛江雞 啊，哇，真係 皮薄餡靚嘅啫， 好慘好慘。喂，你諗下，通常嚟講，一個差佬，我頭先話掃14K 啊嘛，黑社會啊嘛。 啊，琴日先至掃咗2500人。 係啊，你咪全部擺曬去你個倉度啦。 但係好型喎，人哋 你唔夠擺啊，擺喺倉度你唔夠擺，明唔明啊？咪整個籠咯，運住啲女先咯，啲雞先咯，係咪先？嗱，問題就喺呢度，隔離左右有好多倉。啊！尖沙咀差館有臭格，油麻地差館有臭格。喂，你旺角差館擺唔曬，啊，你擺唔曬啲角角角角咁樣係嘛？咁你係咪應該將佢擺分流啊？分流去其他差館先。而家唔係喎， 十八區不如做到擺啲雞咧。 而家拉咗你先， 都唔好理咩，坐咗監先。係啊，仲要俾個啊太落好天曬落雨淋喎、啊，一落雨啱啱到咗輪幾撚大雨 啊！有冇搞錯、啊？ 係咪先？係咯，冇問啊！啊，老師啊，哇，壓力極大啊，係先胡老師又喺度，而家嘅老師又喺度，壓力點做啊？大佬呢個節目，嗱講埋先，陳景輝。 啊！你一不出聲喎呢位， 關心呢啲叫做 性 工 作 者啊！咁如果你覺得呢樣嘢有冇問題先？ 係啊，快啲講 啊！你快啲俾啲意見出嚟啊！如果唔係下年你唔好選區議員。 係啊， 喂，梗係有問題啦！即係全部。喂，全部拉曬入去，然之後咧，佢話咧，佢拉之前咧係唔知道咁多人，你信唔信啦？即係一次又一次啲咁嘅掃黃行動，佢預咗咁多人㗎啦。然之後咧，佢真係當嗰啲雞咧，真係喺度放光咁放血喎，攤曬喺度，哇！底褲啊、廁紙啊、紙巾啊，周地都係，哇！冇幾核突先得㗎。 唔係，仲有我記得派飯嗰下，嗰下真恐怖。咁唔知快周刊咧，定係乜鳩周刊啦？咁啊，派飯喎，舉個飯盒俾佢。哇！佢啲升康啊，升個頭啊， 升個頭喺度。 哇！以人化啦，知唔知啊？即係可以讀小學係咁樣噶嘛？棵樹識講嘢噶嘛？ 嚇！ 以人化咩？呢叫做讀書啊嘛？我哋 天識喊，棵樹識講嘢，田識喊。 即雞真係以人化啦！而家將個人以雞化。 以雞化 係啦。啊，撈下啲谷糠先，遲啲打針噶啦。系咪先？你又点睇咧？作为一个学者，我觉得我当你系噶啦， 一个无神神嘅学者 啊，无鞋。哎、你想点讲下咧？成功学者你唔识讲啊？叫鸡未先你？ 我未啊， 未啊，咁啊渣啦！ 我就系知道啲鸡，我就知道其实做鸡系最容易做噶，擘大个髀就有钱赚噶。 你都真系黐咗线，我真系话埋俾你听。嗱呢样我要讲下，呢样我要讲下啦。嗱、我曾经僆仔嘅时候都。都有叫過雞嘅，即係揾個性工作者，冇辦法啦，你知啦，係咪先？ 你叫咩雞啊？ 真係嘅，啊嗰啲，我呢半年冇叫過雞啊，老少，我呢兩年都冇叫過雞啦。咁兩年之前咧，即係未出嚟行參與呢啲咁嘅民主運動之前咧，咁我叫過雞嘅。 你去到道德高地啊？ 知唔知有啲？即係嗰種唔係訓話大家俾你啊，你俾人屌就係㗎，明唔明啊？係點樣咧？開頭啊，同你換曬衫啊！跟住啊，幫你擔下先，知唔知咩擔嘛？即係吹簫，即係簡直含撚，你明唔明啊？ 冰火三重奏啊！ 阿仔， 冰火咧，冰火 撳住你，你咁樣樣咧，嗱，我哋而家撐啲性工作者嘛，你而家咁樣似乎活形活聲，活聲活影咁樣，講佢嘅工作過程， 我就講緊佢哋嘅苦處， 係咩？ 話埋俾你，喺大陸運落嚟嘅雞啊，即係你知啦，湛江咧，即係而家拉曬喺尖沙咀差館門口嗰啲咧， 仲喺度啊？ 點樣嘅咧？通常咧就係咧，佢諗住係可能佢真係知道落嚟係做呢個性工作嘅，係咁啊預咗俾人屌㗎啦，冇所謂啊，做得雞唔怕撚大啊嘛，係咪先？ 食得鹹魚抵得殼啊！ 係啦，食得鹹魚抵得殼啦，做得雞唔怕俾人屌啊，係咪先？最好俾人屌添啦，係嘛？咁如但係咧，佢哋咧只係知道學佢話齋係擘大個髀瞓覺就俾人屌就算㗎啦。但係 sorry， 可能你要口交 嘅。係咪增值服務啊？ 係你增值服務，你口交兩尾就叫口交，三尾就舐埋屎眼。四尾咧就叫小白腳趾，啊跟住咩冰火五火六火七火八火咧，喂呢啲未必係嗰個女仔幾厭惡你明唔明啊？你明唔明啊？即係四尾三尾好厭惡，兩尾都未必得啦嗰陣，或者你就對條女都唔敢，你都唔敢同佢兩尾啊？係咪啊？係咪先？喂，未必係佢自愿嘅，但佢有一局做，唔係做雞唔係咁易做啊！你都做唔到啦，老師。 不過你真係講咗雞嘅美德啦，即係我哋知道咧，好多時咧嗰啲一般嗰啲性關係咧，通常咧嗰啲男人咧嗰啲女朋友啊，唔肯同佢三尾四尾六尾七尾啦，咁於是就要去揾雞啦。係 啦。 點解咧？因為收錢，收錢咧，然之後入到嚟咧，你講漏咗一步啊！即係我哋今日講撐雞嘅權利啊嘛。咁雞咧入到嚟咧就會先沖個涼先，喂睇下你冇病啊嘛，嘔啲細個唔嫖，細個嫖而家唔嫖，一聽就知唔知做乜嘢。唔嫖啦，系咪先？而家又夠維護雞嘅權益，就唔嫖啊！而家嗱，大家好清楚啊，真係。咁所以咧，其實我覺得我哋要清楚啫。其實雞係好重要，而家拉曬唔知點算啊？唔係，係咪先？ 拉曬就淨係拉尖沙咀嗰啲咩338 disco 喺度揾食嗰啲雞啊！咁咪拉唔到旺角砵蘭街啊、色情七街啊、元朗啊嗰啲元朗家鄉雞咧，唔知咩雞啊？我唔知啊。咁咪嗰啲未拉㗎嘛？你想發泄仲有機會啊？快，好似你屋企樓下咁啊，哇！嗰度就正啦，係咪先？ 繽紛子日， 繽紛子日，大哥少婦，我好想過去睇下。 我好擔心，但係而家啲警權咧出埋啲 banner 啊、橫額啊，喺度話打擊街妓喎。 哦，好 就然之後公開示眾，哇！我真係好懷疑。 尖沙咀警署、油尖旺嗰啲 banner 佢哋出噶啦，打擊街嘅。而家又咁樣公開示眾，將啲阿姐。喂，其實係咪一套戰略嚟嘅咧？ 我有一個真係陰謀論啊，唔知係咪幫啲警察要幫你警察解下圍咧？喂，咁樣我而家公開咗啲雞啊，咁啊亦得日曬雨淋，等啲雞翻到大內地，哇！香港唔掂啊，話聽即係好陽啊！你運曬我哋嘅籠度咧，俾雞糠我哋喂，隨時打埋球啦，含流夠咁針嘅大佬，係咪先？ 我另 一個會唔會係咁樣咧？ 另外陰謀論就係會唔會係真係用權上場咧？咩強勢政府去做啲嘢咁樣啊？ 先殺下啲雞先啊！ 係啊， 我就話朗豪坊上場啊， 朗豪坊 屎咪殺下啲雞先咯。 係啊，跟住即係前排又咩人喺街攔晾衫晾咗五年啊，官地又搞走埋。 你鬼唔 Q 知啊？羅康瑞、羅家瑞嗰兩條撲柒有講過嘢咩？ 朗水， 我講講先啦。 認真係去做老闆噶嘛，朗豪 坊。係喎， 有一個 ICQ 佢話青出於藍嘅。而利達先生，我一陣會多謝你啊！歡迎子晴翻嚟， 多謝 啊！ 得，走得， 咁你走得啦。 講緊呢個羅咩啊？ 羅康瑞、英軍、朗豪坊咧，英軍有份起噶嘛？咁啊，羅康瑞、羅家瑞咁同政府， 佢哋唔係已經去咗咩啊？上海嘅咩？唔理香港啊嘛，香港唔好賺啊嘛。 羅康瑞喺上海， 係啊， 係 瑞安 係第二間公司嚟 嘅。哦啊，有英軍 啊，英軍集團。 老實係講，你唔該買咪啊？ 話你 收唔到啊，都冇所謂啊，大佬。 唔係羅家瑞有第二間公司嚟 㗎。哦，唔係羅家瑞啊嗰個。 係。是撚蛋啦。 我哋講要正經㗎嘛，即係啲字句啊。 啊，攞，即係唔怕㗎，唔使正經㗎，呢啲就唔正經先多人聽啊，大佬。 唔知講埋咁。 太正經咧，好似余若薇嗰啲點聽啊，大佬。 民主女神嚟㗎嘛，大佬。人哋蘋果十週年都訪問佢啦，係嘛？ 嗱，而家我哋時間時事都 喺度問題一樣嘢，大佬。喂，我哋越講越遠啊，同個龍又有咩關係咧？雖然我話同曾蔭權可能有少少陰謀論咁樣。 哦。 同個龍又有咩關係咧？ 個龍咪要。俾你收肉你哋咯，你做雞啊嘛，你做雞就要收肉噶啦。 落嚟香港你就要咁啊，俾人旺。 係啦，你唔好做雞，啊你打劫啊殺人放火，全部都有個臭格，有個臭格俾你困住， 俾你踎翻， 啊俾你踎翻。但雞又唔同啦，話明雞啊嘛，雞就一定要吸收啲陽光咧，咁你先健康，你明唔明啊？明唔明啊？嗰個道理啊，你俾一樣同佢打針先健康啊，你明啊？ 唔係唔見得光， 唔係即係雞係見得光嘅，知唔知啊？係唔使怕嘅，我即係喺我認為，可能啲差佬都認為唔使怕啦。我想公開咗你啲雞出嚟，咁啊啲雞咪好活躍咯，冇好高興咁生蛋咯，大佬。 仲有一個陰謀論就係、是，喂，就嚟七一咯，即係回歸啊！我唔係講遊行啊 ，OK？ 咁通常死太平地會做下嘢噶嘛，係嘛？會唔會又係咁咧？一年到尾都唔敢。 差佬關七一乜撚事？ 洗太平地咯。 除咗打壓我哋啲遊行嘅人啊，唔關事嘅喎，大佬，係咪先？ 國慶之前都搞一輪嘢噶嘛，即係。 哦，七一你話回歸就搞一輪嘢。 香港啊，回歸。啊，國慶就十一之前。 你真係冚撚飯爛都係賴曬真唔 啦。不過我啊覺得今次阿牛鬧得咁激烈咧，一定有啲切身利益。 自身嘅。 我話俾你聽，仲同我哋咧食冰鮮雞。一樣冇得食生雞啊！而家你明唔明啊？拉曬喎！嗱，叫雞者有切膚之痛啦！而家嗱，我覺得而家絕對牽涉咧，即係警權而家唔係對性工作者擴大，仲係你哋啲叫雞者食雞者咧，好慘你明唔明啊？ 係咯，明唔明啊？即係講真啦，啲明光社又話咧，你打飛機唔得噶嘛，大佬咁我又冇女朋友，我又唔俾我叫雞，你咪叫我禁肉先而家嚇係咪先？ 明光社有咁講啊？唔係嘛？咁啊道德老到咁樣啊？ 今日先知啊！一陣間講啲嘢你仲有恐怖啊！ 明光社可以咁講噶， 早晚你抗議明光社咧，你咁樣都唔得，而家叫雞又唔得啦，佢打飛機又唔得，你索性就抗議到底，揾一個男朋友，你獲食明光社先係最赤噶嘛？ 我嗱咁好清楚啊！我阿老師而家 high 姐，我話即係話我同性戀啦，我覺得 啊唔係㗎，牛打咗頭巾，所以 講清楚啊！如果唔係有人 approach 你就唔好啦，係咪先？ 唔係啊！喂，呢樣我都要抗議啊！ 點啊？ 何秀蘭 係 係咪同佢講緊咩同志嗰啲嘢？你哋啊咁樣成班人啊嘛，你哋指我啊，搞錯啊！何秀蘭你指我你哋啊咁樣，喂嗰日好多人㗎、啊、大佬嗰日，正係話你哋啊，佢都以為我同志啊。仲有一啲人啊，即係我對面嗰啲呢條撲街陳景輝啊， 做乜咁唔放唔低啫？ 我真係放唔低啊，大佬，唔係啊，即係話我點解成日撐同志喎？你撐同志咧就係同性戀喎，呢啲咁邏輯咧同六號啊何啲一樣。仲有一個飛吻啊，真係好朋友都要鬧下佢啊。 啊自由人，自由人， 佢就成日同我講話，喂阿牛你咁鹹濕，冇理由唔鹹濕係男人㗎咁樣喎。呢乜嘢乜撚啲邏輯嚟啊，大佬？ 話咧叫你玩多尾啊？ 唔係講真係，我都講多元。 我可以玩多美，我覺得賺咗，但我唔得咁解啫。 鬼變嚟嘅喎， 有恐同啊， 有恐同啊， 係啊，好驚啊！你睇下佢幾驚啲標籤上曬嚟啊！所以咧，嗱，你睇佢幾支持。 但你咁樣你咪唔行得七一遊行咯？ 你真係 sorry 啊，好啊， 咁你真係唔贊成你支行頭啦？ 你唔好揾呢個標籤標籤我，等於一樣嘢，我冇理由揾個同性戀咬翻食佢嘅。即係你冇理由揾個字咬翻攣我嘅。如果你真係咬得翻攣我，我真係話你好嘢啊！話聲俾你聽，係咪先？ 喂，講開咧， 咬得翻攣落去，即係原本係攣嘅，你明唔明啊？ 邊個以偏概全啫？陳景輝，你話真 係原本係攣啊？ 咬得翻攣佢啊嘛！ 哦， 咬得翻。 原本係直， 原本係攣，咬翻攣， 咬翻直。 即係原本係攣，仲要更攣。你明唔明白啊？即係明顯就攣，而家更攣，你想講咩？ 想講嘅就係 明光 社有一單嘢。阿Johnny想講， 即係Johnny啱啱我睇咗，啱啱上咗網睇佢啲文章啊。 好啊， 講開話性歧視法啊，佢諗佢話而家咧就諗住游說商界， 係 就係性歧視法咧影響營商環境。 嚇？ 即係遊說佢哋唔好支持性歧視法啊？ 係啊。 喂，真係喎、啊，喂。營商環境嘅話，呢咁多嘉賓咧，呢個咧就啱。而家我介紹嘉賓先， 我哋要隆重介紹呢個嘉賓。 係啦，呢個叫梁偉儀啊，急錯咗梁偉儀。 味道有浸香水味咁正嘅。 係啊，呢個係一個叫做都基佬嚟，話真俾你聽，我對。 O K， 唔緊要，我哋同邵國華都好熟。 因為佢撐同志啊嘛，基佬嚟嘅， 勁基嗰只。 佢講開啊嘛，佢講話保險，你講先。 講話保險咩啫？我聽你講 啊！佢就話，佢話今日，佢話嗰啲，佢同啲而家同啲商界講，就係嗰兩晚，如果同一時間你要炒兩個員工， 係 佢話嗰有一個員工，如果話佢自己係基嘅，咁如果走去告嗰間公司嘅話咧，就話原來如果告人嗰、那個嗰啲錢咧就政府俾嘅，俾人告嗰個要自己出錢揾律師。 嚇、 啊！佢咩啊？佢驚明光社俾係咪啊？佢惊明光社俾钱俾人告同性恋？ 未啊，即系话嗰啲商界，佢而家同嗰啲商界人士讲，佢如果你万一俾人告嘅话咧， 系 咁告你嗰个咧，政府就有俾钱佢嘅，即系 俾钱佢打官司 系俾钱佢打官司告佢老细。 嗰次嗰个所谓朱牧师啊，嗰个朱乜鬼嘢我唔知啊，你想知道嗰个朱牧师想讲乜嘢？ 朱牧师啊， 上我听拉留言版 之乱朱熟师 啊，啱个李尔达啦，跳 李尔达边个李尔达？ 李尔达， 系佢一个好朋友嚟啊，我哋嘅网上嘅好朋友嚟啊，即系都撑我哋嘅，啊撑我哋呢啲咁粗口节目嘅，话俾你听。 嗱， 咁佢贴咗一篇嘢。就係呢個朱牧師嘅真理講話，除咗深嘅真理講話之外咧， 邊個朱牧師啫？ 我唔好記得咩名，一陣間下一節翻嚟話你聽。而家未完全唔好笑， 冇笑。我哋冇呢樣嘢嘅。 我哋冇呢樣嘢嘅。不如我哋講講先，我哋 ICQ number 咧， 係我未講喎， 就25752847。封煙 number 咧就82023887。但係我好撚串嘅我哋 唔聽， 我哋唔撚聽電話 嘅。自己噏 嚟就打嚟啦，我哋。 但係自己噏嘅啫，你噏到聽朝都係咁嘅話。 係。嗱，佢唔喺度咧。我哋就有 ICQ 啦， 邊個佢唔喺度？ 我係一嚿雲唔喺度咧，我哋就有 ICQ 啦。 就係佢 ICQ， 因為人民台只有呢個撚會有 ICQ 嘅啫嘛，知唔知啊？ 得一個人聽啫嘛。 咁啊，喂嚴格，喂嚴格嚟講，周任權都係想嫖客，仲有全香港人都係雞嘅啫喎，成日都俾佢老屈。 哦， 乜就老屈就係雞嚟㗎啦？ 唔係你屈逼即逼良為娼嘅意思啊？ 哦， 我不嬲成日逼人逼良為娼啊！ 六百 黃岸而家逼我做呢樣做嗰樣噶，咪逼良為娼 咯？你逼人為基啫！ 你講翻明光社單嘢先啦。 講翻明光啦，等佢講下啊嘛。 我火滾啊！我明白啊，真係。 我等廿秒你講， 出火！ 廿秒唔夠啊！咁咧話説咧，明光社呢啲咧，即係咧，我話佢為之機會主義啊！正所謂咧，佢咧。而家咧，即係明明唔贊成七一，即係唔贊成七一嗰啲議題㗎啦，即係話23條佢係贊成立即立法㗎嘛，寫個文。然之後咧，舊年嗰陣時咧又話贊，即係又話普選咧，即係2007、2008普選唔係嗰啲必然嘅過程嚟嘅。而家咧佢就籠絡商界係嘛？即係總之咧有著數嘅佢就去。咁我明佢點樣籠絡商界嘅，好明顯係有錢分啦。可能順便講埋啫，喂。你驚唔驚俾人告啊？你唔驚？你驚到時俾人告，政府同你出錢嘅話咧，你而家俾咗筆錢我先 嚇？ 你資助我明光社，我懷疑佢有講埋㗎。順便蔡志森 係咪個潛台詞嚟㗎？ 我懷疑。 你講明啊，佢明啊？ 我懷疑。 點解律師信你㗎？你知啦。 我懷疑咗好耐㗎啦。 告我咯，做乜嘢啫？ 係喎，刑債嚟 喎。民事起訴告我咯，話你破產，你告我都驚閪啊！黐線。 唔係啊，我驚你喺旺角差館門口，即係喺個籠裏邊咧。 係啊，好啊，唔怕。 你明唔明啊？ 哇！群雞共舞，學立雞群啊！ 跟住我喺對面酸埋，見到牛咧喺度， 學立雞群啊！真係我下體啊！真係我條撚啊！學立雞群啊！哇！我未試過，面對咁多女啊， 未試過學立雞群， 金槍不倒啊！ 話真俾你聽。 哎 ,IC 叫我支持 到先。嚟嚟嚟我研究一下先。阿 Swan 喂，各位主持请注意用词就唔好太露骨太核突。唔尊重性工作者呢以为就好好笑，其实并唔好笑嘅。 我冇好。 大家用字请小心， 我毫 无滥用这个字。 我毫无。 Swan 啊 ,Swan 啊我毫无呢、這个。侮辱性工作者，但呢個節目冇辦法要地道啊！ 有人話你喎，一個人話你喎，話阿牛個性傾向咧真係好鬼神秘 喎。嗱話咧，我絕對異性戀，絕對咗我最中意調位，好清楚、啊、千祈唔好以為即係我撐同志就係同性戀啦，即係陳志輝諗住之流，又唔好話我好我鹹濕，我已經鹹濕到連男人搞埋嘅非敏之流啊，亦都唔好。啊，好似何秀蘭姨姨咁樣話，你哋啊，淨係指我差唔多，即係咁樣都頂唔順啦，話真俾你聽，你哋喎、 啊，你哋、啊， 你哋啊，哇，真係，喂喂，呢個同志行頭喎、啊， 喂有人 指我， 喂有人贊我哋喎、啊，有一個就叫 Justice Lick 就話我哋咧個節目咧回復翻正常水平， 啊唔 係 啊嘛， 嗱呢啲先係正常水平啊，你知唔知啊？ 咁之前 under qualify， 你唔屌唔屌啊，真係你唔屌唔翻嚟，你聽過未啊，大佬？ 大家你向住我嘅， 係啦，屌唔屌 ？OK， 慢慢先講。 OK， 你唔好 逼一逼先， 好啊， 轉頭翻嚟再傾。 點逼法啊？ 香港人民廣播電台星期一晚節目《聽 Live》第二集，現在開始。 睇翻嚟啊！屌， 人民啊，唔係人民啊， 人民啊！ 唔好噏錯， 今日都係講人 民 嘅、 啊。我講人 嘅。而家即係變咗人民啊！ 而家變翻人民，即係頭先我唔係人。 人民，人民，頭先我做咗個人民。 唔係你不嬲都係人民。 深深，我深深相信咧，深深咧，見到啲深深相愛嘅同性戀者咧，係深深不憤嘅話咧。 你唔好講埋 啊！話埋俾你。 關頭任師啊！ 啲直情人民嚟嘅呢個。 果然係人民啊！哇！ 香港人民廣播電台咧。最中意就呢啲咁嘅深深之流嘅人啊！冇佢，我哋真係冇節目做。 唔係冇咗我都話題。 你仲深深相印添啦喎！ 大家真 係好似冇咗董建華冇嘢鬧啊！ 係啊，若有所失。 喂，讀個 ICQ 先啊！我係一個人有 ICQ 嚟。 得佢一個 ICQ。 佢話深深啊，係一個好出色嘅俊傑啊！ 俊啊，佢寫咗進步嘅俊啊！ 記住啊！ 寫咁佢咪識時務者？ 係啦，識時務者，你明嘅意思㗎啦，真係好識轉態。咁咧。 邊個心心先？你要聽 心心呢個咧，就真係叫蔡志深， 又、啊、名蔡心。 蔡心 嚇， 唔係花名心心， 走蔡走友啦。 我會話， 佢梗係走友啦。 蔡志深先生，點解我咁尊重佢咧？因為通常咧，我見到呢啲我行過紅磡咧，都係乜先生千古嘅。打發埋俾你，蔡，所以我哋有蔡志深先生。啊我極度鍾意蔡志深先生，因為佢出爾反爾嗰個方法呢，真係令你諗都諗唔諗到。 真係係乾坤大挪移，突然之間就可以話咗。 佢學變面㗎嘛。 指鹿為馬。 指鹿為馬啲小事。即係出爾反爾，講過可以唔當冇講過，重新嚟過。 唔係人哋咧就講個隱形民建聯，佢就隱形民主派。 隱形民主派，你咁樣講嘢真係啊！ 點解隱形啊？ 你話佢哋話佢哋支持呢個哲學家史特勞斯嘅喎，即係新保守美國嘅新保守派嘅喎。 係點樣㗎？係咪同約翰史特勞斯有冇 聽過？有冇聽過美國右派基督教會啊？ 唔知啊， 邊度識撚咩？你試下先。 呢度唔係 右派基督教會先啊，留翻下次啊，就開 嘅。下次先，我哋好 down to earth 嘅 啫。 係啦，呢度好撚柒嘅啫，呢度人女人。 餐廳嚟嘅啫。 多年啦，唔俾你講啊，大佬。你講到，哇！你講萊恩斯基啊，咩萊恩斯坦啊？你黐 線 啊，都唔係。真係撚掂啊，大佬。 走咗石屎落嚟，走咗石屎落嚟大排檔啊！ 牛金西，你以為自由？ 你同牛講維根斯坦，佢講緊萊恩斯基。 柒黐嘅大佬，唔撚識啊，大佬。 俾你 曬 啲人 喎， 劉 威 斯 啊， 啲人咪屌劉 威 斯 嘅。哦，唔係啦。我啱啱咧，阿李義達咧，就兄弟咧，喺我哋個討論區度咧，就鋪咗個 係義利達啊， 義利達就開咗個深深真理講話。深深果然就係深深啊，真係令佢 講親都係真理， 真理 嚟。深深語錄啊， 深深語錄，佢又話咧，先兩年，我同我嘅朋友， 即係佢同佢朋友， 佢同佢朋友。啊！就行過七一，爭取呢個民主，就反對23條，佢未死啊！嗰段嘢仲喺我個留言板度未死。 大家上去睇睇。 咁咧就唔知有邊個撚樣啊咁啊，揾到深深嘅更加真理嘅講話呢啲 事，呢個哇揾出嚟嗰啲真係功於心計啊！ 係啊，好過定撲街嚟添啊！ 咁你有組織有預謀啊？ 咁咧 佢喺呢個深深咧，喺呢個2002年11月28號啊，哇！ 哇！ 佢話咧，佢本身咧就贊成呢個法，呢、這個就香港係就23條立法嘅。 嚇、 啊！哇！咁我 係立即立法啦，佢話就23條。 我唔撚相信，你反對23條，你行乜撚嘢出日啊？即係話佢多佢要之前你嗰啲可能有啲隱藏議題。 即係呢三年發生咗嘢喎。 喂，佢仲講話請勿逍遙法外，係咪隱含啲人呢？如果反對23條立法就係逍遙法外呢？ 嗱、哦、我話俾你知，深深嘅真理講話要好似聖經咁細心閱讀嘅。佢話呢，我早兩年行過七一，行過㗎就係 行 即 係 路過。路過。 佢過馬路就啱撞咗。 哎呀哎呀。 深深嘅真理講話呢，佢話佢都反23喎，反你老母啊，反23，擺到明就叫人要立23條咩英治行立法啊，咩國家分裂。 你個人認為現在就係、是、就是、基本法23條立法嘅適當時 間。喂，做埋 ICQ 先啊。 吓 做埋 ICQ 先。讀啊， 讀埋先 啊。啊，我得幾啊一個人又嚟喎， 屌！因為我屌 啊，我得之前真係一對好正嘅組合喎，話咩有啲好似 change， 你拍檔阿 sa 阿嬌一定掂喎。 仲有一個㗎，阿 Johnny 講咩喂大佬 ？Johnny 話佢剛剛睇完，剛剛睇完明珠台 Jamie Oliver， 即係主送英國一位主送嘅大師，係啊。 跟住食唔落飯啊，係咪？聽完 之後，佢話聽唔聽？我哋節目咧啱啱同。又與一個好聽嘅節目呢互相重疊咗 嗰啲，你唔使驚，好快冇得重疊㗎啦。好啦好啦，咁另外一樣嘢我想講，哇！呢、這個你驚唔驚？你驚咧？你驚咧？呢、這個叫跳入漩渦走出泥調啊，係2004年5月12號蔡之森， 哇，仲近啲喎、 啊！總幹事講啊，你 講咩講咩？深深真地講話， 佢功能組別並不一定十惡不赦喎。 嚇、啊！哇！反對真唔好反對小圈子選舉啦，呢啲擺到明啦。咁你行乜咧？行乜咧？七一啊你啊！ 行過 嚟，你明明你明明點解佢話功能組別唔一定十惡不赦？佢想加多個功能組別，叫做道德界。 哦， 道德界 啊，道德界， 佢贏緊啊！ 道德界咧，即 係道德重整。 聖經咧，佢講過咧，要子女咧，即係遍佈大地嘅話，聲俾你聽。 仲要唔可以遺精在地噃？ 但係我就我 嗱，遺精在地會死嘅嚇。 但係我每晚咧，我都將我紙片遍佈大地嘅喎。 但係你有冇遺精在地先？ 係我呢個遺精在地同呢個遍佈大地咧係相等嘅喎。你明啊？你明我意思啊？ 唔明啊！唔明啊！ 每晚打飛機嗰陣時候，我都將我啲子孫遺遍大地嘅話聲俾你。你明啊？即係我唔知道呢啲聖經同佢嗰份聖經咧，真係好犀利啊！佢份聖經同埋我嘅聖經有乜分別咧？即係佢個聖經係點樣咧？啊，聖經唔知新約定舊約啦，唔撚特色啊！我都係多謝陶君衡曾經同我講過幾句，我啊攞嚟講下啦。 聖經係咪聖愛嗰？ 如果 阿牛嗰本系啊， 有個諗， 人同嘅兩本都 啊，有條八婆做可能做雞做咩都唔緊要啊，咁樣犯咗罪，你又冚家產揾石掟出佢， 跟住咧佢又問你邊個冇犯罪嘅，你攞石掟啦， 係啦，咁跟住咧個個新聞啊，個個都啊，屌你老尾，我都犯過罪嘅喎，冚家產我都遺精在地嘅喎，大佬係咪先？ 跟住走曬， 係啦，咁啊走曬， 咁深深就冇遺精在地可能。 唔係佢禁欲啊啲，唔好講乜呢樣嘢。 你以為深深禁欲咧？ 講埋 個聖 經呢一樣嘢啫，最撚緊要。 結咗婚嘅咩？ 最撚緊要嘅部分俾你聽啊！ 人哋結婚都可以禁欲㗎嘛。 原來耶穌跟住就同嗰個犯罪嗰個罪惡嗰個女人就話啦：嗱，我都唔判你嘅罪，你走，但你以後唔好犯罪。咁我調翻轉啦，而且我哋啲人咧，即係識得反思啊，佢咧虛一反三。如果呢條女，佢再犯呢啲罪，咁耶穌係咪真係都要啊？你我家屋你有家你犯罪，我揾只釘柒你啊！佢唔會噶嘛，我相信我哋偉大耶穌係唔會咁樣做噶嘛，係咪啊？係咪啊？咁如果即係蔡志森就認為咧，佢個聖經裏邊認為咧就係、是。耶穌呢王就唔撚同啦，屌你老味攞住聖經走就釘柒你啦！ 喂，又有 ICQ 嚟喎，呢個一個人老死不改喎。 又係佢啊，唔好讀啦不如。 佢蔡生子同阿蔡森喎有咩特殊關係喎？ 我大家姓蔡咯。 係咯 ，Strong 咧就係今晚咁多人嘅聽啦，係咪就嚟執喎？ 呢個問題咧就係下個星期，因為阿子晴喺度啦，我今晚同佢飲餐茶傾下偈先。傾完偈之後，傾完偈之後咧，我會俾個好滿意嘅答案俾你哋嘅。 哇！你咁似老董嘅？ 冇辦法啦，係咁啊，咩？受咗七年老董嘅思想教育，我係咁樣啊。 講誒講講乜聖經？講翻聖經，又係陶君仁先生，我多謝啲陶君仁先生咧，同我喺短短嗰兩個鐘頭之後講過一紮實聖經，我吸收唔到，但我吸收咗啲可以用嚟屌嘅嘢。耶穌奉勸你哋，你班仆街唔該賺，要原諒人七個七十次。 七十個七次， 七十個七次，咁樣屌， 七七成四百九十次。 係啦，喂，坐電心箍頭用完咗啦，原來一早就用咗啦，係咪先？你兩年齡就用完咗啦，你班冚家同志係嘛？你班你啲性工作者出嚟做雞嘅，啊，你班出嚟搞雞嘅，我原每日原諒你一次，哦、啊，我原諒四百。 490人 ，我連原諒你490人，我原諒咗啦，我 quota 議員，嗱，我完咗啦，而家我又一個道德高地出嚟啦。咁而阿陶君衡先生就同我講話，我老同佢話，啊，咁啊真係 quota 用完咗啦，話唔係，聖經咧為你要原諒人好撚多次啊，唔係好多次啫，陶君衡咁講，冇話好撚多次。 聖經冇呢個字嘅， 冇、啊、呢個字啊。嗱，錯字心就係咧。佢好睇本聖經，聖經寫乜撚嘢佢話係㗎啦，你明唔明？ 嗱呢啲為之原教旨主義者， 哦，即係阿威之流啦。 嗱跟住佢就話俾你聽咧，聖經你就一模一樣嘅要解釋，所以七十個七次，佢有突啦，你知唔知啊？佢而家幾廿歐一年咧？就原諒人哋兩三次，咁照成翻咧七十個七次，四百九十次， 有撚就有撚原諒過啊！哇，咩同乜撚嘢？御林書店又出嚟發表講話係咪啊？乜撚都發俾講話啊！呢、這個咩同志牽頭喎、啊？ 喂，明光社做乜㗎？乜嘢都講嘢嘅佢。 係啊，最犀利咧，佢我話你聽，佢犯十戒。哇！真係哇，我好撚開心啊！而家隔離左右啲撚樣啊，點犯十戒咧？佢話佢冇行過喎呢度，原來佢唔即係假設啦。佢話佢唔支持廿三條立法。係啊，佢乜有乜可能行七一咧？係咪先？ 我都可能嘅，佢咪嚟到嘅時候話唔知即係支持廿三條立法咯。 唔係，佢可以係佢支持隱藏議題，可能唔知即係嗰啲而家咪講緊咧呢個性傾向要立法歧性傾向歧視要立法嘅。係，佢係調鳩轉嘅，你知呢啲人㗎啦，佢係立法歧視性傾向，你明唔明啊？ 哦，即係重句子啊！重 到句子嘅。啊，好犀利啊！我哋蔡志森，即系谂嘢咧，系咁样谂嘅，你明白？ 咁呢样咪带翻出阿 Johnny 嘅话题咯，佢要商界咩嘛？ 系咯， 即系呢谂法，即系咩谂法咧？真系。 佢惊啊！即系佢呢啲咧恐同呢啲恐谂到咧好恐怖，你知啦？哇！同性恋真系即系屌屎眼啊！佢即系意思咁样。 但系其实唔关佢事，佢又唔系伤害佢，佢又细路。 嗱，你有所不知啊！你有所不知 啊！圣经啊 ，call Bible 啦 ，call Bible 咧有冇曲嘅先？ 我唔係 call Bible， 我就係咧睇翻咧，究竟蔡志森咧其實咧最中意啲乜嘢？我啊發覺咧，多謝。我發覺咧蔡志森咧最中意鋼膠，點解咧？ 鋼膠味 啊！佢一個， 我當然蔡志森係唔中意鋼膠喎。 佢真係最中意鋼膠。我話俾你知，我話俾你知就係咧。 私信嚟嘅大佬。 點解咧？就係佢，佢講鋼膠多過人哋做鋼膠啊！即係佢下下講真同性戀咧，都不斷喺度講鋼膠鋼膠鋼膠，人哋講起同性戀都唔諗鋼膠，佢話你諗你講同性戀嗰陣諗下佢哋鋼膠幾樣衰 啊！佢冇諗過嘅話，點叫人咁咧嚇？ 係口膠，佢口膠緊個鋼膠出嚟啊嘛，咪口膠咯， 口鋼膠咯就係 犀利，哇！即係雙棍齊發， 佢呢啲叫做口對鋼膠， 你知咩叫雙棍齊發啊？ 兩尾喎， 即係呢頭俾人插蚊屎眼，嗰頭咧就。就擔緊啊，吹緊啊，雙棍齊發啦！我成日 看瑜伽啦， 係啊！我成日睇嗰啲鹹片咧，都係咁啊，雙棍齊發嗰條女，嗰啲四棍齊發嗰啲，估唔到啊！有機會我介紹你睇， 唔知點算好啲突然間。好啦，我想推嚟啊！ 大眾黑衣就話啦，今集節目好正，阿嘟嘟唔可唔可以唔好咁近個咪啊？嗱，你知啦， 邊個嘟嘟 女人咧？唔係呢個叫做 baby， 你明唔明啊？ 今日佢 係 baby， 今日佢叫 baby， 一出街又唔係。 清楚。即係有啲咧叫啲沼澤人嗰啲咧，即係唔方便用真名嘅，知唔知？好撚撲街呢世上，即係我夠膽講，我叫丁文亞牛，全世界都知嘅話聲俾你咧，我真名梗唔係你聽，戇鳩。 我正想問你真名，乜嘢紅啊嘛？ 我叫阿權。 乜鬼嘢權啊？ 乜鬼嘢權啦？唔好理啦，你知啊，我有。 刁民阿權， 你知點解唔響真名啊？翻唔到大陸啊！ 黐線，我可能而家已經翻唔到，但係幾遠？ 咁啊，黃哥。 大紀元訪問過，你知新唐人又訪問過，擺明啲反中亂港分子，哇！呢啲簡直即係人人得如。 唔係你知唔知佢點解唔想講真名啊？ 佢呢排咧唔係做沼澤人，佢做咗投訴人啊，所以唔敢講真名。 俾人投訴 又係講揾民陣呢一單嘢咧，冚家產呢、這個。 你鋪咁耐先講民陣啊？原 來唔係啊，真係啊，呢單嘢全部其實關民陣，都龍女雞作反喎、 啊。又關 龍女雞作反。 第二個龍啦，而家 第二隻雞， 呢一隻雞喺民陣裏面發現嘅，呢只咧唔知話個禽流感啊，姓殷嘅。唔係你喎，殷志晴啊！嗰、那個我話都話埋俾你聽，呢度呢個節目屌咗佢兩字啊，唔爭又點埋第三字？ 殷新講 呢、這個叫殷新講，阿莊咩最肯就真佢啊！就算我哋啲節目主持人都好啦， 衰咩啫？佢要踩 衰，佢衰咩？衰戇鳩咯！你明唔明啊？首先有一日，佢係走去呢個左右大雄啊，李慧玲嗰度封煙喎，你知睇神交啊，知唔知啊？即係性幻想嗰啲之類，唔使人啫嘛，你知李慧玲嗰啲係嘛？ 人哋 hit 啊嘛。 係啦。咁啊，佢撲街到咧，將啲民陣講嘢嗰啲內容咧，公諸於世。最撲街樣嘢咧， 一文不漏咁樣噏。 唔係，佢係不盡不實啊！嚇，佢自己又唔有啲會唔喺一齊嚟開，唔喺一齊嚟開，自己啊係係啊係啊，應該會咁樣噶。派係咪派同志單張咧？我估應該會嘅。你估你老母咁樣講，乜攞出嚟講喎？ 佢唔係召集人嚟咩？ 佢係佢係前線嘅乜撚嘢 執位 執位啊！我依咧叫我真名，我個真名咧就 send 咗個 email 去咗呢個前線嘅投委會噶啦， 投訴委員會啊， 投訴委員會， 投票委員會， 我投訴嚟撲街，真係你冇搞錯，冇得未得行民陣同志將民陣內容亂鳩咁講，你講唔緊要喎，真你講真話冇所謂啊，係咪先？ 好有吉屎啊！ 今日先知啊！一黐狠咗線， 冇啊！回光返照嚟。 啊，你知啦，通常咧啲人臨死咧都係有啲回光返照。 前也善啊嘛， 所以 但前也善都講粗口啊。 諗下， 佢善嘅 level 去到呢度㗎咋？ 所以諗下， 我善哉善哉。 系咪先？哇！真 係你未屌完心心啊？ 係咯， 我未屌完心心，你嗰次嗰次。 嗱，咪住嗱呢句唔講得真係好嘔心啊！我覺得 心心。 我諗到啲動作唔得，即係心心咧，心心成日叫人哋諗動作咧，即係嗰啲咧。 你頭先講 嗰兩，唔係喎，犀利，我個屌字咧，我諗個動作係好優美喎，即係好有節奏喎，大佬。哇！一下，哇！ 你諗下都哇維基啊，係 咪先？ 你諗下心， 我覺得 你呢排諗住將心心變成性幻想對象啊？ 唔係，冇 性咁樣咧， 冇理由可以揾到心心而做呢個對象，所以有啲人話： 喂，頭先你覺得好有節奏，有咩心心？ 佢話個屌，佢諗唔到個屌字，我諗個屌字。 唔係我諗到心心。 你諗得到屌啊心心先？ 屌字同個心心兩個字， 咪就係咯。再諗埋你，我就即刻叫你唔好講啦。 唔係，我係將個屌字同啲女人諗埋一齊嘅。你明唔明啊？嗱，呢 即係蔡志森變成女人。 唔係蔡志森，我話埋你咧，蔡志森變成女人係冇人溝嘅。話你聽，啲撈飯喂狗都唔食嘅，知唔知啊？蔡志森呢啲。 快啲千古啦！你搞到咁翻， 真係千古啊！蔡志森先生真係千古啊，大佬真係 千古英烈。 係、哎、啊，你僅有 咁，咪要整翻個祭英烈嚟睇下 咯。係啊，你又真係好大啊，見上帝啊，話聲你嘅結果同上帝一樣啊，但只係冇得復活就都係要釘啊！真係啊，留低我得就甩個荊棘落佢頭度咧。 但係成為偉人咧，係一個過程嚟嘅。 咁啊，皮黃骨瘦。黐冷線， 阿牛你千祈唔好咁講。明光社佢哋呢啲人咧，最中意講到自己有咁慘得咁慘嘅。你咁樣講嘅話咧，係啦，佢就話俾你聽。你未笠就佢就話係啦，我一出街就俾人笠個荊棘冠冕喺個頭度，我為耶穌光榮而死啊！跟住佢出嚟講嘢大聲啲添。 仲有啊，你光交佢嘅話，佢真係唔方唔信道啦。 跟住 你明唔明啊？我某程度啲人咧食不到啲葡萄就是酸的啊！你 好想食佢又食不到啲葡萄， 點解咧？可能好想俾男人屌， 你當佢係葡萄。 好想俾男人光交，但好可惜，呢啲咪氣黃骨瘦嘅，一屎分好肉啊！你明唔明啊？你明唔明啊？佢個光明又薄，係咪先？ 喂，你又知？你又知？ 唔係啊，一個唔姓朱嘅牧師又係咁樣講啊，光 佢又知 姓朱，姓朱牧師講啊，心心。 原來你專門混入教會做啲咁嘢， 唔係我都係 街道嚟 嘅。我都係多謝你二大兄弟，你二大兄弟咧就成日將。將啲嘢鋪曬出嚟講，哇！真係正到啊，真 係。李二大兄有講話朱木有見過深深個屎啊！ 李二大兄咧鋪咗一段啲 AV 啊，唔係 AV 太多，係 MV 出嚟。MV 呢啲 video 咧就係咩嚟嘅咧？就係一啲一個講話喺度兄，我哋嘅弟兄姊妹。哇 神 啊咁樣啊我哋呢就真係冇可能屌到屎眼呀只真係屌我自己講㗎啫你冇人屌到屎眼真係一光門薄啊 哇屌屌 哇有直腸癌啊、 哎、有ICQ 有 ICQ 哇反高潮真係 嗱，首先落得過分得滯喎，話我哋人身攻擊你已經去到。 係啊 ，sorry 啊，即係咧一啲咧啲臨死嘅節目咧，通常都係人身攻擊人，完咗就屌你冇人理啊嘛，冇辦法啊，呢幾日慶啦，唔該你聽聽，真係啊，逐個屌。 嗱、我話俾大家知、人身攻擊咧都過人心攻擊啊！佢真係咧攻擊曬所有同志嘅心靈，喺度話佢哋咧一唔係就肛交，一唔係就變態，屈人哋有心理病添啊嘛。 啊，仲有咩 ICQ 讀下喂？ 啊！我係一嚿雲啦，又係佢都唔知點解。上帝話咧，地球上冇人可以判定其他人有罪，但係蔡森可能係外星人喎。 唔係， 蔡森係植物，所以佢可以判定。 蔡森 係植物嚟 㗎。如果你而家咧，如果佢係外星人咧，你快啲翻去外星啦！地球好危險。 你要 OK， 地球真係好危險啊！ 佢係蔬菜國㗎，佢係蔬菜星嚟㗎。 蔬菜星嚟啊！ 係啊，蔬菜星。 真係話咧。 跟住阿 Swanna 啊，女人話：阿 Swanman 一嚿雲，你們好嘛？雖然我好想七一翻嚟，但係冇辦法行得開，因為我一定會，但我一定會翻來嘅，你們放心嚇、啊。又話翻唔到嚟，又話行唔開，咁即係翻到嚟。 係咯，緊知啊！ 一定 驚亂撚曬，咪一講同性戀啊，咩龍女雞啊，雞女龍啊，全部都亂撚曬。 阿 Swanman 佢話：阿牛話，當初我哋睇法真係好相同㗎。曾蔭權咧就唔會出席民主派。咦？而家講曾蔭權嘅點解？照講啦、曾蔭權話不會出席民主派嘅答問大會，事實證明。證明撚咗，何秀蘭之流咧，當初支持參加小圈子選舉嘅目的咧，係引鳩啊曾蔭權出席民主派答問大會嘅說法咧，最後證明何秀蘭係大錯特錯嘅。 阿張文都有講啊，牛係唔係？佢話我要屌多 yen 聲 con 一次。 系啦，要屌你快啲屌啊，或者冇機會。 喂，不過唔好咁講啊 ，Eric Sherry 講咧話智聽 Live 嘅主持人，我想咧香港有言論自由啊，大家可以對蔡志森嘅說話作出批評，蔡志森亦都可以發表自己嘅意見，但如果發展到人身攻擊嘅地步咧，就有點言那個。 係 ，sorry， 呢個節目就真係有點言那個啊，冇辦法，你明唔明啊？即係我要吸納嗰啲咧。鍾意人身攻擊嘅網友啊！如果你唔想聽啲人身攻擊咧，聽啲正式啲嘅評論咧，嗱有蕭若如先生喺隔離唔講唔得，要講風要聽風蕭蕭啊、龍門陣啊呢啲唔會人身攻擊嘅，話聲俾你。如果你聽唔聽人身攻擊嘅，好多節目俾你揀，而家得一個節目係人身攻擊嘅啫，冇辦法。 我想問 臨死之前咧，通常啲節目都係會 回 光返照。 回光返照。但係我想講翻頭先，你哋都講過話，佢曾經講話咩，即係將同性戀同肛交。嗰啲嘢 label 埋一齊㗎 佢逼人哋諗肛交㗎講親同性戀都。 呢樣係咪人身攻擊 㗎佢點知人身攻擊啫佢淨係性騷擾添啦。 我宰控制嘅心。真係呢蔡心呀定心心呀、 啊。心心啦。 心心。心心唔死呢班同志呢一定有 power， 你明唔明啊即係好似乜董建華我台我睇班泛民主派全部冇晒 power， 咁全部單晒。即係我哋嗰啲，我成日講啊，我哋反共嘅共產黨唔倒台咧，我一直都會咁興奮嘅，繼續搞落去嘅。啊，同志朋友咧就會點諗咧？心心咧就唔死，啊，佢心心會心心憎恨呢個心心嘅，呢、這個心心咧真係。 千祈唔好死，真係。但係我有樣嘢咧，嗱，我哋啊學者喺度啦，學者，我想問下香港同性戀者咧，都尚算少。外國其實啲政客會唔會咁樣對啊？係咪政客都當啊？ 嗱，阿麥林都係 咁樣對啲同性戀團體㗎，好似冇咁咩㗎。 有 一樣係咁㗎。 你講美國啊？ 美國你共和，你話新保守派邊咧？基督教教會咧有部分同佢哋其實明光社講嘅言論咧，其實同一模一樣。 嗱，且明光社都係上網 download 人嘅，偷人嘅真係， 咁咪撚就咯。 因為就算喺即係就算你睇翻啲右美國啲右派教會咧，例如咩 Christian Coalition 啊，即係嗰啲嘅組織嚟講，佢哋都係話基督教聯盟，佢都話其實同性戀者係一種精神病嚟嘅。佢哋話當初 15年， 因為即係初初佢話點解佢哋話咧？點解嗰個美國心理學協會話佢哋冇問題咧？其實就因為有因為政治影響咗醫療啊！ 政治影響醫療、 啊。哇！政治影響醫療，政治好影響乜？有啲好影響到咧，啲深深嗰啲諗嘢咧，會用政治方向，唔怪得我。哇！七一遊行咁撚政治，你梗係唔好出嚟行啦！因為同志牽頭啊嘛 ，sorry， 仲有婦女基層婦女牽頭啊！但係深深真係深深啊，唔係講笑。即係點解咧？佢因為我哋為米飯班主唔屌佢都冇，我哋冇運行啦，亦都冇咁高收聽。 咁佢下台，我哋冇噶啦嘛。 啊，佢 有排都未下到台， 佢只要唔死，佢一日唔死，啊呢個世界一樣，我哋呢個未好嘅，我哋唔使擔心收聽嘅。話聲俾你聽 ，ICQ 講下先。 喂啊，有一個叫做心形是冷嘅。 哇！ 嗰個心啊，心形是冷。 強烈要求停 live 加時。 嗱，加唔加時呢啲我話唔好寫，往案言話事，因為跟住個節目係冇得加，聽到未？大聲啲講。 咁 樣 咩 話 加 加時係啦，大聲啲講，冇得加。 你冇惡撚仔。 係啦，惡撚仔。學者啊，呢個黃岸然，枉為學者啊，惡撚曬。 道貌岸然嘅佢咧， 道貌岸然。岸然啊，話埋俾你聽，跟住。 因為我係一嚿雲又嚟喎，佢咬喉咬喉有吉屎啊，好臭臭喎。 是撚大佬。 好臭臭。 點係住？ 佢有吉屎，好臭臭。 做咗聽拉嘅人唔傻，仲唔揾到啊？其一個節目主持人係咪先？呢個仲話 小天使啊！ 984小天使，嘩係睇女嚟㗎喎，唔好理佢先。阿牛好正，支持支持，多謝冇，唔使擦鞋呀。我唔會好似啲人咁成日令人幻想，人前懶正經，真理多多，人後發神經，瘋狂嗰啲癲癲狂狂。 唉，其實講咁耐簡單，想大家獨立思考，即係唔好邊個話乜嘢你就受曬。 係啦， 即係就算阿洪新都話啦，我都講咗大七年啦，係咪先？ 話埋俾你聽，同性戀呢都有佢屌屎嗌嘅權利嘅，啊！ 我點保障佢 有屌同未屌嘅權利？ 都係同未屌冇屌嘅權利。 免於恐懼嘅權利。 咁阿心心咧都有呢個反同嘅權利嘅。咁都睇下到時立法咗之後，即係唔知係立法呢個係反對歧視性傾向啊，定係反對性傾向歧視啦？啊，咁啦，好啦，多謝咁多位。 喂，嗱，我想講啦，啲靚女今日幾好傾喎呢個組合。如果大家覺得我哋呢個組合 OK 嘅，你想我哋下次又係呢班嘅，咪同我哋講咯。 email 啊，留言板啊，咁樣啦。多謝各位收聽。 好，拜拜。